样的故事，有怎么样的故乡。怎么样的头卡，是怎么样的头卡， 是怎么样的头卡，一路是像马的像一样，白昼起到老，花瓣不生一件黑天香， 是怎么样的故乡，故乡。怎么样的摩登，又怎么样的漂亮， 心疼好吗，努力忙，那包干脾气摇摇摆摆，什么都急忙， 看见了这样，他看见了这样， 漂亮 漂什么 漂亮啊， 哦 漂亮。